今天的公众演讲讲者是谢景和弟兄，我们请景和弟兄。 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很关心自己的未来，对吗？我们很多时候无时无刻都会想及未来，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抑制未来的话，现在就能够未雨绸缪，为希望而活。就比如说，如果你知道某一天有些贼去偷你家东西，所以你会怎样做呢？所以你会预先的把门锁锁好它，然后做些行动避免那个贼来偷东西，对吗？这是我们的人之常情。所以今天演讲会谈及未来的大局会怎样，你可以和应当做什么事情去应对这将临的发生的大事。很多人说未来是不可以预知的，但是演讲告诉我们说未来是可以预知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的预言清楚告诉我们未来将要发生的事，让我们可以展望未来。我们知道没有人知道下一分钟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事，但耶和华上帝却能够为预知未来，他一心地告诉他仆人将来会发生什么事。请翻开以赛亚书的42章第9节，以赛亚书的42章第9节，这经文说，最初预告的已经实现，我现在要宣告新事，这事还没有发生，我就让你们听见。所以经文就告诉我们说，一些事情还没有发生，上帝就一线的让他的仆人知道。所以在但以理书的2章载有很多令人兴奋的预言，这些预言跟我们有直接关系，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和未来。所以大约2600年前，圣经已经预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的世界局势。所以接下来我们会把注意力放在但以理书的2章。首先我们知道就了解一下这个书的背景。但以理书的2章的预言是在巴比伦称霸世界时候写成的，所以离开现在大概有2600年前写成了但以理书的2章。就当时发生什么事呢？我们请看2章的第1节，我们可以继续保持翻开这个但以理书的2章，我们会逐节去了解这个预言。2章1节说，尼布甲尼撒作王第2年，他一再做梦，心里烦乱不安，不能入睡。所以告诉我们说，这个预言是跟一个梦有关系的，就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做一个梦。为什么我们对这个梦有兴趣呢？是因为他2600年前写下来吗？并不是的，因为这个梦是耶和华让他做的，而且耶和华通过这个梦帮助他去预知未来。我们只要肯定这点呢，接下来我们会不断的去研究这巴比伦的这个但以理书的2章，就能够清楚了解这个梦的含义。首先，这个巴比伦王做了梦，当时巴比伦境内的所有的一些知识，一些有智慧人一些巫师他们全部不懂这梦的含义。我们请看这第10节和第12节。第10节说，加勒底人在王面前回答说，地上没有能把王所问的事说出来，因为大王也好，市政官也好，从来没有人像魔法祭司、法师或加勒底人问过这样的事。王问所问的事很难，除了不跟血肉之躯同住的神，谁也不能 在王面前说出来。12节，因此王就动怒，大发雷霆，吩咐要灭尽巴比伦的志士。所以就告诉人说，这个梦根本没有人能够理解的，因为王没有讲出来，人只能去跟他解梦呢？所以这梦是没有人能够去理解。当时的环境是但以理和他一些同伴，他住在这巴比伦的这境内。13节告诉我们说，于是 命令发出，志士快要被杀，人就寻找但以理和他们的同伴，要杀死他们。当时但以理是崇拜上帝的，所以但以理也是面对了丧失生命的危险。所以但以理怎样做呢？我们请看第16-18节。但以理进去求王给他实现，让他为王解梦。然后但以理回家，把事情告诉同伴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尼亚，请他们求天上的上帝发慈悲，透露这个秘密，免得人把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跟巴比伦其余的志士一并的除灭。说巴但以理他面对丧失生命的危险，他怎样做呢？他吩咐同伴说，我们一起向上帝祈求，让上帝透露这个秘密出来。上帝怎样做呢？请看19-20节。夜间有异象向但以理揭示秘密，但以理就称颂天上的上帝。但以理说，上帝名应当千秋受称颂，万世受显扬，因为他智慧大能都属于他。所以19-20节告诉我们什么呢？所以的确上帝有垂听但以理的祈求。那怎样做呢？他说他通过异象让但以理知道异象，知道这个梦到底是什么梦，然后是什么含义。所以的确上帝有垂听这个但以理的祷告，然后把这个梦向但以理解释。所以在但以理书的2:27-28节，我们看这两节经文，所以但以理强调只有上帝才能把这个梦解释出来，换句话说，只有上帝能够预知未来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这个梦对我们是息息相关的。请看第27-28节。但以理在王面前说，王所问的秘密连智师、法师、魔法祭师、占星术师都不能告诉王，可是天上有一位上帝能把秘密揭示出来，他已经把末后的日子所要发生的事告诉尼布甲尼撒王。以下是你的梦和你在床上然后你所见的异象。说到这里我们看到处啊，上帝已经把秘密告诉了这个但以理将来末世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接下来但以理会说出梦的细节，揭露世界霸权的兴衰更替。我们要密切留意这些世界霸权的兴衰更替，因为能强化我们信心，也知道我们现今正活在最后的日子里面。现在我们去了解一下到底这个巴比伦王梦见的是什么事情呢？我们请看但以理书的2:31-35。请翻开但以理书的2:31-35。王啊，你观看的时候，忽然间有一个巨像，这个像很大，异常光亮，站在你面前，样子可怕。像的头是朱金的，胸膛臂膀是银的，肚子和臀部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有一部分是铁的，一部分是陶土的。你一直在观看，见有一块不经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用铁和陶土造成的象脚上，把脚打碎。那时铁、陶、铜、银、金全都打碎，好像夏天脱谷场的糠被风吹去，完全无迹可寻，打碎了象的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全地。我们请看插图，就是这个巴比伦王见到了象。所以这象可以告诉人说，有不同的物质所组成的，到底是什么回事呢？首先这个头代表什么呢？请看但以理书的2:36-38，尤其在第38节说，凡世人所住之处，野地的走兽，天上的飞禽，你都交他都交在你手里，又立你统治这一切，你就是金头。所以这象的金头是代表巴比伦这个本身的帝国，是巴比伦。和那个象的银胸是代表谁呢？请看那里说的2:39。他说，在你以后将有另一个王国崛起，且不及你，然后又有另一个王国，就是第三个是铜的，将要统治全地。这39节里面谈到两个王国，一个是银胸，银币所代表，他是谁呢？所以按照以赛亚书的45章的预言，说圣经在200多年前通过以赛亚预言说，有一位国王居鲁士国王会统治波斯国，然后呢会攻陷大巴比伦， 攻陷这个巴比伦国，这意愿有没有应验呢？的确有的。所以这个银头、银胸跟银臂所代表的是米底亚波斯。而在第三个是铜的呢，他是谁呢？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谈到这个是第三个的世界霸权。我们怎样去了解这个第三个世界霸权是谁呢？因为在这二章里面他没有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去翻开但以理书的第八章，请翻开但以理书的第八章。上帝怎样去帮助但以理看出这个第三个世界霸权到底是谁呢？八章的第一节，他说：伯沙撒王作王第三年，在最先显给我看的异象以后，又有异象向我但以理显现。这谈到什么？谈到什么东西呢？就是说上帝也通过异象让但以理去了解第三个世界霸权到底是谁。然后请看第八章的第七第八节，第七节说：我看见公山羊走进公绵羊，向他发怒，撞倒公绵羊，折断他的双脚，结果公绵羊无力在公山羊面前站立，公绵羊被撞倒在地，又便践踏，谁也救不了公绵羊脱离他的手。公山羊极度自高自大，可是他一强盛，大脚就被折断了，有四只显眼的脚取而代之，向天的四方崛起。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让但以理看见异象，就是公山羊去撞倒这个公绵羊，那脚折断了。到底什么意思呢？他异象看到这一项，但是接下来你再看上帝帮看出更多细节，看出这第三个世界霸权是谁来的。请看但以理书的八章二十到二十二节，说：你看见的双脚公绵羊象征米底亚和波斯王，多毛的公山羊代表希腊王，两眼中的大脚代表同一个王。大脚被折断后，有四只脚取来取而代之，就是四个王国从他民族出来，只是没有他那样的权势。他从八章的二十到二十二节里面告诉我们说，第三个世界霸权是谁呢？就是希腊王。但是希腊王他告诉我们说，希腊王也会倒了，有四个王国取而代之。到底这个是指向什么呢？这预言怎样去应验呢？所以我们查考历史，我们的确可以看出，在公元前334年五月初，这个亚历山大大帝他是开始征伐列国，扩张领土。这个他的军队人数不多，只有三万步兵、五千骑兵，却锐不可挡。到公元前的326年，这个所向的无敌霸主已经征服了波斯人。然后呢，公元前的323年6月31日，亚历山大死去了，他的希腊王朝就取代了这个希腊王朝就取代了这个米底亚波斯。过后呢，这个四个角代表什么呢？就是他亚历山大死后，他的领土有四位将军瓜分了。所以预言全部应验了，在但以理书写成之后200年前已经应验了这个预言。所以看出这个上帝所做的预言在世界霸权的兴衰方面的确充分的应验。和迹象所预表的第四个霸权又是谁呢？就是代表罗马帝国。我们请看圣经怎样描述这个国家，请看罗马书的二章四十节。罗马书的二章的第四十节，但以理书，但以理书二章四十节，四节说：后来有第四个王国像铁一样强，铁能打碎压毁一切，铁怎样击破东西，第四个王国也怎样打碎击破一切。所以这个希腊王是谁给推翻的呢？就是代表这个罗马帝国，他像铁一样的罗马帝国。这个世界霸权国力强大，像铁一样能打碎压毁一切。 所以罗马帝国就是这样强大的国家。所以罗马帝国打碎了这个亚述这个希腊帝国之后，然后吞并了米底亚波斯和巴比伦这世界霸权的一下的领土，这版图与军力变得更强大了。所以尼布甲尼撒梦中的这个巨像的铁腿，不仅是一表罗马帝国，也一表这个帝国延伸的政治势力。这政治势力呢，这个霸权现在还存在的，是一项什么霸权呢？就是英美双元的世界霸权。为什么是这个罗马跟英国这个霸权有关系呢？因为英国是从罗马帝国延伸出来的，原本英国和美国本是这罗马帝国的一部分，所以美国也可以说是间接从罗马帝国延伸出来的。所以梦中迹象的铁腿所象征的是罗马帝国和英美双元的世界霸权。所以来到这个梦的结尾尤其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牵涉到目前的世界局势的最终结果，和我们现在正生活在这个时代里面，就是巨象双脚所代表的一个部分了。所以我们再请留意接下来经文怎样描述世界局势的发展，请看但以理书的二章四十一到四十三节。这说，你看见脚和脚趾头，一部分是陶匠所用的陶土，一部分是铁，照样那个王国也要分裂，却仍旧有几分像铁一样强，就像你看见铁和陶泥相混那样。脚趾头一部分是铁，一部分是陶土，照样那个王国也是一部分强一部分弱。你看见铁和陶泥相混，照样他们也跟世人的子孙相混，却始终不能联合，就像铁和陶土混合不合一样。所以留意看这个脚趾的话，腿的下半部，小的 下半部，它是铁和陶土相混的。表明什么呢？表明说政权由霸权，有些政治的政治家霸权所描述，它是也有人民的那种、陶土所描述，就是这铁和，就是人民很多时候与政府 不咬弦的。所以有些时候人民通过一些独立的运动，一些民权运动和工会的运动、争取自己的权利，或不同的政治理念，甚至弄垮某些政权。所以看出现在局势 很特别，就政权很强硬，但是人民看的是 很柔软，但是并不是如此的，他们两个始终不能咬弦的，因为铁和泥不能咬，不能合在一起的。所以弄成现今的世界里面可以说是四分五裂。而且这里是这个腿所象征的世界霸权，圣经说这是个最后的一个世界霸权了，不会再有另一个世界霸权的发生。他就说我们现在时候是很特别的，上帝就快终止这个世界的霸权，让上帝王国 统治整个地球。我们怎样知道这点呢？我们请看大家很熟悉的经文，但以理书的二章四十四节和四十五节。但以理书的二章四十四节四十五节，这经文说，这些君王在位的日子，天上的上帝要设立一个永不灭亡的王国，这个王国不会归给其他民族，但要把其王国全都打碎灭绝，这个王国必万世屹立。你先前看见一块不经人手凿出来的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铁铜陶银金，就是这个意思。伟大的上帝已经把此后将要发生的事告诉了王，这个梦是可靠的，解释也是信实的。而从经文里面上帝再次的强调什么呢？他说这个梦是可靠的，解释也是信实的，他说这事情必定会实现的。所以英美世界霸权会由谁所消灭呢？说四十四章清楚告诉我们说，上帝会设立一个永不灭亡的王国，然后会打碎灭绝这地上的所有的一些政权。和图片看见什么东西呢？他说你先看见一块不经人手凿出来的石头，一块石头，这石头从哪里出呢？他说从山何处。这山什么是代表什么呢？这山是代表耶和华的至高统治权，就权力是来自耶和华的。他用石头去打碎整个这个巨像，他就说上帝王国会完全的灭绝这些地上的统治权，过后呢上帝会统治整个地球。 这是这个具象可以相信吗？2600年前写的一个梦，的确，如果我们去了解、去研究这个丹尼书的话，的确，这是信实的、可信的。在不久，上帝王国就完全的打碎、灭绝这些国家了。而且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很多可靠的记载帮助我们看出，弥赛亚王国已经在1914年在天上建立了。这权柄呢，是来自耶和华的宇宙的至高统治权，不久就会一举消灭这个列国。我们请留意这个但以理书的2章35节，我们才看一次但以理书的2章35节。这经文告诉我们，当上帝王国消灭这四家列国之后，有什么事发生呢？但以理书的2章35节，那时铁、陶、铜、银、金全都打碎，好像夏天脱谷场上的糠被风吹去，完全无迹可寻。打碎的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全地。的确，他说上帝王国打碎这些列国之后，这列国再也不存在了，好像风的糠被吹走了。他是要告诉我们说，这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全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时候只有上帝的王国统治权统治整个地球。换句话说，那时候整个地球只有一个政府统治，就是上帝的政府。说我们小年去新加坡、去美国、英国，不需要拿 passport 了，那到时候整个地球就属于上帝王国了。所以你会有怎样的前途呢？你现在可以知道吗？所以圣经帮助看出我们有一些美好的前途希望。说我们有一系列的插图，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世界的情况是怎样的。所以我们知道，按理来说，到时候在上帝王国统治之下，全人类会说同一种语言，于是大家天下一家，合众共济。到时候人人都会遵守同一套的律法，生活得更美好。到时候全人类也不再学习战士，证明上帝的律法比人优越。除此之外，粮食充足，人也不再忍受饥饿和营养不良。除此之外，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很多人住不健康，到时候人人都享有完美的健康，生活得更快乐，那时候也不要有身心的缺陷，不需要医院和精神病院，而且那时候死人会复生，有机会成为上帝王国之下的一份子。这事情我们知道必定会成就的，为什么呢？我们请看再看一些经文，这经文帮我看出为什么这些事情会成就呢？请看以弗所书的3章20到21节。请翻开以弗所书3章20和21节。经文说，上帝能在我们身上施展力量，成就一切，远远超过我们一切所求所想的。愿他借着会众，又借着基督耶稣，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得荣耀。阿们。所以20节清楚帮助看出上帝在我们身上施展的力量。所以上帝的力量肯定帮看出这事情上帝所应许的必定完全实现的，这是第一方面。我们肯定这个消息，这个王国必定会管理整个地球。除此之外，就是上帝对人的爱心。我们知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的确向人类表现了爱心，反映天父的品质。这个记载的确很感人，我们请看这个经文，马可福音的1章40到42节。你看出马可福音的1章40到42节，请看这个耶稣施行奇迹的一个记载。第40节，有一个麻风病人来到耶稣，跪下恳求他说：“只要你愿意，就能使我洁净。”耶稣动了怜悯的心，就伸出手来摸他，说：“我很愿意，你洁净了吧。”麻风立刻从他身上消失，他就洁净了。从这个例子里面，我们看出耶稣有什么品质呢？就是他有怜悯的心，就是他知道那个人很受很多很多痛苦，他很愿意的帮助他。 所以耶稣的品质能够，如果我们在场的话，的确受耶稣的品质所感动，对吗？所以 这个品质，他耶稣的品质是反映上帝的品质，就上帝也是有 这种品质的。所以看出上帝有能力让事情成就，而且他有怜悯的心，知道先进的人，他仆人受很多痛苦，很多难题，他很想把这难题解除掉。所以看出这两个方面的保证，上帝必定会让我们看到上帝王国统治整个地球，让地球成为一个乐园。问题是现在我们怎样做呢？我们知道上帝已经通过圣经告诉我们的资料，也通过地上组织给我们所需的指引，我们呢应该怎样做呢？所以如果我们要得到这些幸福的话，我们要采取相应的行动。什么行动呢？第一，我们要现在就要信从上帝。我们是否内心里面完全相信上帝存在呢？他的王国是实在的，以及他旨意实现呢？第二，我们对这个未来安排有信心吗？知道上帝会王国会不久 打碎灭绝整个的先进的社会的难题，让我们活在地方的乐园里面，而且现在上帝要我们参加聚会大会传道，这安排我们有信心吗？第三，我们是否是积极的拥护这个世界政府呢？我们怎样知道我们会积极的拥护这个世界政府呢？有几个问题我们可以问自己的。第一，别人很容易看出你热心拥护王国吗？第二，你时刻关心王国，常常谈论上帝王国吗？第三，你的生活表明你真的拥护上帝王国吗？所以从我们的生活，我们可以告诉自己，我是否真的相信这王国会实在的会统治自己的。所以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所谈的资料，我们所想的事情，以及我们做的事情，别人很容易看出我们的是否是因为这样的热爱上帝王国的一个臣民。因此借演讲清楚帮我看出我们的未来是可以预知的。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已经预先的告诉我们，而且他告诉我们说他有大能，他有爱心，让这些事情成就。因此我们问自己，如果我们相信这个预言成就的话，在现今就顺服上帝的安排。讲座呢，就是出席聚会、祷告、传道、个人阅读，做好这方面的话，就表明我们全心上帝，相信上帝的预言必定会实现。 好，我们谢谢弟兄给出优良的演讲，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确能。